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那么这个系列当中呢，有很多歌呢，其实都是跟这个情感有关，包括一些主题也是跟情感有关。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这个呢，也不例外，主题呢更直白了，直接就叫再见初恋。不知道各位读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哈？是温暖、柔情，还是这个难过呢？还是有一些这个不舒服，或者说是怎么样呢？欢迎各位呢，都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虽然说这个今天的天儿哈很符合我们谈这样的话题，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郑重的这个告知我们的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况哈。今天上午九点钟呢，分升级发布了这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还有较强的降水，城区及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可能会出现强降水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目前的永乐电站降水量呢已经是超过100毫米，预计呢今天白天通州区仍然是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短时雨呢会很强，低洼地区呢可能出现积水，请各位呢一定注意防范啊！重要的事儿说三遍，一定防范。好吧，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分享这张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再见初恋》。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经典唱片秀啊，我们的片花写的是阳光，说的是阳光的午后哈。看来回头我也得做一个版本，是这个飘着小雨的午后哈。那么在这张合集《再见初恋》当中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万芳的《割爱》。那么这首歌呢，最初是在1995年作为电视剧《碧海明月心》的主题曲哎推出来的。后来呢，时间来到1996年的时候，万芳推出了自己新专辑，不但再次收录了这首《割爱》，而且还把它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曲。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这张专辑以黑胶唱片的形式再次发行，那么这也是万芳的第二张黑胶唱片。那么之所以选择这张专辑呢，是因为当时恰逢这张专辑呢诞生20周年，而且呢这张专辑一直啊对于万芳来说也是个人很重视的一张。那么当年发行的时候呢，国内唱片正处在一个黄金时期，而那个时候呢也是万芳个人的巅峰期。不知道各位有多少喜欢这个黑胶唱片的哈，这个有机会有条件的话可以试一下，黑胶给人带来的感觉啊还真是挺独特的。好吧，割爱来自万芳。 出来，我对你还是难以释怀。你的爱向我加速蔓延，它在你的心中没人能代替。你说没有方法说服自己轻易的割爱。你的爱向我加速蔓延，却不能燃烧我和你之间。唯一的选择是让步，悄悄地割爱。你的爱向我加速蔓延。 割爱来自万芳。今儿呢，咱们跟大家分享的这张合集的主题叫《再见初恋》。那么在很多歌曲当中呢，创作灵感最贴近这个主题的就是接下来这首李圣杰的《痴心绝对》。当年的李圣杰是深爱一个姑娘，但是呢，最终俩人呢没走到一起。后来呢，创作人蔡伯南听了他这个经历之后就觉得挺好的，很打动人，然后呢就创作了这首歌曲。后来呢也是广为流传，很受这个听众的喜爱。但是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版本呢，和之前我们听到的不太一样，而且呢，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都没听过。当年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受到了广大歌迷喜爱。后来在临近新年的时候呢，公司又推出了一个混音版 remix 版本，动次大节奏的这样的《痴心绝对》。而且呢，这首歌恰巧是收在了这张合集《再见初恋》之中，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来尝尝这样一首怎么说呢，略微带一些广场舞 style 的这样《痴心绝对》。 想用一杯拉菲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着你永远不会。感觉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何肯体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回，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混音版的《痴心绝对》依然是来自李圣杰，收录在滚石唱片《再见初恋》当中。但是呢，相信各位跟我的感觉是一样哈，略显奇怪。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这首歌的背景哈，它是在新年期间推出的。但是呢，我还是要吐槽一下啊，这个新年期间推出这样的动次大节奏的歌，可以理解哈。但是呢，你也找一首这样的，这个本来这个寓意就很欢快的是吧，比如说刘天王的恭喜发财这样的感觉来，是不是更贴合新年的气氛呢？毅然的玻璃心说，哎呀，初恋啊，代表的就是青春的气息。想起了前段时间有看的一个电视剧叫《一千零一夜》，邓伦在里面扮演的那个角色给人送花，送的是橙色玫瑰，代表的就是初恋。哦，橙色玫瑰的花语是初恋是吗？有学习了哈。广仔呢很痛苦地说出了自己的这个初恋经历，他说我没有初恋， 小学时候的女同学呢，很多我都喜欢，不过长大之后我就发现她们呢不是嫁人了，就是变胖了，还有就是变丑了。同学聚会，小时候做的梦都醒了。好吧，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张滚石合集叫做《再见初恋》，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在这张合集当中呢，有很多歌曲呢都是影视剧的歌曲，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割爱》，是吧？再比如这个现在正在当电乐出现的这个《痴心绝对》，这首歌的原版呢是电视剧《爱上痞子男》的片头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呢，还是来自电视剧中的歌曲。哎，那这首就非常好听了，是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这首歌呢原本收在张震岳第三张专辑《秘密基地》之中，被张学友、周杰伦、张韶涵等等众多歌手翻唱过，可见呢各位对于这首歌本身呢还是很肯定的，是吧？后来呢这首歌作为插曲也出现在了电视剧《爱情风暴美丽九九》中，电视剧的名气啊，是吧，可能就远远没有这首歌要大了。好吧，一起来分享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我在想你、yeah、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 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高尔夫说，第一次听别人说割爱这首歌，还以为人家说的是拼音，还好奇怎么都不好好说话，后来才知道这是两个字要分开读。哦，割爱盖是这个意思吗？一只铲屎官说，这个版本的痴心绝对真的好快啊，虽然说乍一听觉得很新鲜，但是感觉这个节奏太强，真的不如原版走心了哈。没有以后的以后说，当年呢我老公就特别喜欢听痴心绝对，那个时候呢我跟他还是普通朋友，老见的听，有一次我就问他，他说谈不上喜欢这首歌，只觉得唱的就是自己吧。后来呢他有一次喝多了，然后就跟我说，哎，你不是问我为什么总听这歌吗？因为我爱你啊。然后呢他就一步步升级成为了我老公。好吧，酒后吐真言哈。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张震岳和蔡健雅共同演唱的《思念是一种病》也被收在了专辑《再见初恋》当中。这首歌呢是在齐秦的同名歌曲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改编。齐秦的这《思念是一种病》呢被张震岳整首搬过来当作副歌部分，那么主歌部分呢是张震岳自己后来填写的。那么这首歌呢其实还有一个很悲伤的故事，之前呢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阿岳的一个朋友意外去世，他觉得很悲痛，后来呢才由心而发，有感而发写出了这样一首歌。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点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鼻息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 思念是一种病，来自张震岳和蔡健雅的共同演绎。其实呢蔡健雅的部分很少哈，主要是阿岳在唱。那么在上半段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潘越云演唱的《再见离别》。这首歌呢收在他1981年推出的同名专辑之中，同时呢他也是潘越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年呢潘越云去唱片公司去试音，在现场呢唱了《忘了我是谁》《掐死你的温柔》等等几首歌曲，当时呢他的声音呢

他说关于初恋这个话题呢，还有3个月我就29岁了，就在这个月初和相恋1年4个月的初恋分手了。虽然说不再年轻，也还有联系，但是分手这一个月，两个人的从前，你现在脑海回忆，发现在这段感情里，悲伤多过幸福，争吵多过开心。虽然说现在他还会找我，但是呢，我感觉到他现在就是把我呢当作备胎。初恋投入的是全部的爱，很不舍，但是呢，该止损了。再见，我的初恋。那既然如此，那就再见吧。好吧，怎么说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吧。这个不好的人就略过。其实呢，我觉得也是对不好的自己也要说一声再见，去迎接未来那个更好的自己，加油。那么今天我们在下半时段呢，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林忆莲的《伤痕》。这首歌呢收在她95年发行的专辑《爱的献礼》之中。那张专辑之中呢，后来成为林忆莲代表作的歌呢有很多，比如说《听说爱情回来过》，对吧，特别好听，而且很多人都翻唱过。为你我受冷风吹，对吧，也很好听，相信很多朋友去唱 K 的时候都会点。不过呢，这首歌作为排在第一的歌曲，光芒呢并没有被那些热门歌曲掩盖，当年呢为林忆莲也赢得了不少的荣誉，在后来呢也几乎可以说成为了林忆莲的代表作。一起来分享《伤痕》，来自林忆莲。伤痕来自林忆莲。那么这首歌呢也曾在2003年热映的电视剧《粉红女郎》中以插曲的形式出现过，是吧，当年的这部剧可以说是真的很火很火，很多年轻的朋友呢也是因为它 而认识喜欢上了一个人，谁呢？刘若英。刘若英呢，在这部戏中还是很出彩的，不仅担任了这个女主角，而且呢，为电视剧还唱了很多很多的歌，让观众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见识了她各个方面的能力。其实呢，在这之前，刘若英也唱过很多好听的歌了，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这一首《很爱很爱你》。这首歌呢，收在9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也是一首主打曲。当年的这首歌为刘若英赚得了不少的荣誉，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首歌呢都是她外出参加演出的可以说是必唱歌曲。其实呢，相信很多喜欢她的朋友去 KTV 应该也都会必唱这首歌曲吧。很爱很爱你，来自刘若英，一起来分享。 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很爱很爱你，来自刘若英，是吧？大家都很喜欢她，包括这首歌曲。但是呢，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知道，这首歌其实是刘若英的翻唱哈。最早呢，是一个日本的女子组合翻唱的歌曲，原名呢叫《长久》，长长久久的这俩字儿。后来呢，唱片公司买下改编权，由释仁成重新填词之后，才有了这首歌。其实呢，这样的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啊，这个。是滚石唱片经常使用的手段之一。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再见初恋》这张合集当中收录的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也是如此。这首歌呢就特有意思，有一个小故事哈。这首歌呢是周华健在91年发行，原曲呢是日本组合叫恰克与飞鸟的，叫一首歌叫《男和女》，唱片公司也是买下版权，周华健的自己填词。但填完之后呢，老板看了之后不满意。但这个时候呢，就离这个录制的时间太近了，周华健也没办法，只好呢找到李宗盛帮忙。据说当时呢，李宗盛在自己家卫生间里接到任务后，坐在马桶上把词儿写好的。所以说呢，我们 知道了这个故事之后，再来听这首歌当中的几句歌词，比如说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点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再多一点点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很有可能就是李宗盛在卫生间想歌词时，特别想对周华健还有公司老板说的话吧。一起来分享这首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爱到尽头，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点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再多一点点温柔，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一号新家，生活美学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小青，这个周末一起去海边吧。 没时间啊，这几天必须搞定装修的事儿。 装修房子呀，跟买衣服一样，试穿合适了才能买啊。 你的意思是？ 你去一号新家逛逛样板间呀，选择喜欢的风格，亲眼感受装修后的样子。 有这好地方？ 预约参观，请拨打400-8764-888。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再见初恋》。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音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程菊成啊，应该是这么念哈。他说，找一首歌来代表初恋的话，我选择周杰伦的《龙卷风》，因为来得太快，走得也太快，我把它拖着走啊。Sunny 说，可能我和你们不太一样，我觉得《忘情水》会是我觉得比较能代表初恋的歌曲。不过我的经历和这首歌的情感讲的也不太一样，只不过那个时候呢，我们都很喜欢刘德华，经常一起唱这首歌。现在呢，我们也都挺好的，在盼着闺女汇报初恋成果。哎呦我的天哪，看来这是修成正果的一个这个标杆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分享了很多歌曲都是专辑同名主打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呢也不例外，是由辛晓琪演唱的《遗忘》。同名专辑呢发行在95年，其实呢这首歌的生命力还是很顽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说这首歌是专辑同名主打，但当年的宣传文案中并没有过多的提到它，这个就有一些奇怪了哈。当年的这个专辑文案是这么写的，特别推荐荒唐，音乐教父李宗盛在自己今年生日当天送给辛晓琪继领悟之后的最新力作，电影《风中奇缘》主题曲《风之彩》及《少女小鱼》主题曲《决定》，从至始至终都没提《遗忘》这首歌的事儿。但是呢，在现在音乐平台上进行这个搜索，就当今的现在这些音乐平台搜索哈，文案当中提到的三首歌热度很高，但是呢，依然无法和《遗忘》这首歌相比。所以说呢，要知道不管是李宗盛也好啊，还是这个《风中奇缘》，这是当年迪士尼的非常有名的一部动画片，还有这个《少女小鱼》，也是刘若英参演的一部怎么说呢，质量很高的影片，这些都是非常加分的一些标签，但是呢居然都没干过《遗忘》这首歌曲。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来自辛晓琪的这一首《遗忘》，看看还是不是当年的那个味道了。 深爱的大树，留不住的痣就要变作不在乎，熟悉的影子渐模糊，一生又一世，一段沉溺的下午和不再回头的觉悟，我们的故事终于真的要结束，最后一次相望是回说相爱时光，人面桃花旧模样，心感伤。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